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。妙音菩萨品，昨天妙音菩萨从东方被召而来，来呀、啊、有来相，来相之中有六颗，一是浅莲花，第二文殊问，第三释迦达，第四文殊请见，第五释迦推供多宝，第六多宝命来。上来两颗，已经介绍过了，下面是第三，释迦牟尼佛答，这个答呢就是答上来的文殊之问。文殊为什么要问呢？就是因为见到妙音菩萨还没有来呢，大莲花已经来了，文殊有所不知，所以就请问，问释迦牟尼佛，有问则有答。下边呢是文殊答，这个问的意思就是上文说的，而是文殊实力法王子，见是莲花而不佛言，世尊是何因缘显现此睡，有若干千万莲花，阎浮檀金为晶，白银为叶，金刚为须，珍珠家宝以为体坛。这个都是睡相啊，殊胜的睡相，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实力，是以妙音菩萨摩诃萨欲从净化秀王至佛果，与八万四千菩萨围绕而来，至此娑婆世界，供养勤俭礼拜于我，意欲供养听法华经。那可见的妙音菩萨东方来啊，是被召而来的，既来了，供养清净物与我，意欲听法华经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答的。下边呢是文殊请见，文殊实力不佛言，世尊是菩萨众何善本，修何功德，而能有是大神通力，行何三昧，愿为我等说是三昧名字，我等意欲勤修行者，行此三昧，乃能见知菩萨舍相大小，威仪尽止，唯愿世尊以神通力比菩萨来令我得见。这个妙音菩萨从东方来的时候怎么来的，来的时候 无大往一娑婆世界礼拜勤进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即见文殊师利法王子等啊，既来了，是菩萨众和善本，就是指啊这个妙音菩萨修和功德，而能有是大神通力。这个东要想见的这个妙音菩萨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见到的。那这里先说啊，这此菩萨有如此大神通力，星河三昧啊，愿为我等熟知三昧名字，我等欲于勤修行之亲子三昧，待能见识菩萨舍相大小，唯一禁止啊，世尊以神通力比菩萨来令我得见，那要是有福的加倍。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，此九灭度多宝如来当为汝等而现其相，这叫做释迦牟尼佛推供多宝。推供多宝有一个道理，应该是多宝如来昔日的弟子文殊随问功德三昧而意在请见，这意思呢就是要见这个妙音菩萨。你们热不热啊？热啊！我坐的这个棉垫子就像个热乎乎的，冬天坐的蛮好的。这个一热啊，就无心烦躁。你们也热呢？还是这个风扇没开开呢？这有四个空调，应该说是可以了啊。是多宝佛告彼菩萨啊，这个就是告这个妙音菩萨，善男子来。这还没来呢啊，还在那个东方净化秀王智佛国，还没来呢啊。还没来呢，大莲花已经来了啊。这个有如此殊胜的现象，所以文殊菩萨想见释迦牟尼佛推供多宝啊，难过就要用功啊，像死了妈妈家的一样痛哭流涕的用功啊。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了以后呢，是更如上考比。话怎么讲啊？就是说你开了悟了，见到法身的，你那个法身还是素法身，见是见到了，还是个素法身，没有功德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培植过啊。更如上考比，就像我这个人呢啊，寸丝不挂。你不是说寸丝不挂吗？你不要说寸丝不挂，那个日子不好过哎。有个衣服给你穿穿，你还能走走，还能见见人。如果寸丝不挂，你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。 啊，所以开了悟以后更如上考比，怎么得了呢？啊，那个就是说，啊，开悟，明心见性，见了性以后，一性体修，那个修呢，那叫个真修，那才叫做真修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此中讲九智得本呐、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记门开权显实舍利弗，包括那个四大弟子1250人众，啊，受记作佛。啊、那个都是学不学人，在小乘教的学不学人，受了戒了，释迦牟尼佛给他受戒作佛，你将来到过多少时间，在什么地方成佛，国土的名字、佛的名字、正法、相法都给你规定好了，啊，那叫什么东西呢？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，你还要经过多少劫多少劫行菩萨道才能够成佛呢，啊，那个就是叫你呢去做至重得本的功夫，啊，你像这个妙音菩萨是九智得本呐、啊，那就是果后行音了，道理晓得吧？说我们现在每每有人讲我开悟了，我成佛了，你自己可是要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啊，可不能够。未得未证啊，那你自己不是，你是害不了别人，你害自己。下边十方通经啊，我们上面讲的药王菩萨本师品第23，妙音菩萨本师品第24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，各有所长。药王菩萨本师品单讲自行人辈人身啊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不讲自行，单讲化他啊，前处有丘，前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，啊，那么这个妙音菩萨本师品呢，是单讲自性，是不讲化他，啊，是单讲化他，不讲自性，对吧？华德，汝但见妙音菩萨其身在此。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华德菩萨，汝就是指这个华德，你看看这妙音菩萨就现在不是从东方来了吗，在灵山会上，在奇说雨山吗，啊，好像是人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随缘复感迷不周，而恒除此菩提座，而此而是菩萨现种种身，处处为诸众生所示经典。他何止是在这个地方就不动啊，啊啊，处处为诸众生所示经典呐、啊，在在处处，只要有这个机，菩萨就为之摄应啊。鹤现梵王身，鹤现地势身，鹤现自在天身，鹤现天，鹤现大自在天身，鹤现田大将军身，鹤现毗沙门天王身，鹤现转轮王身，鹤现诸小王身，鹤现长者身，鹤现居士身，鹤现宰官身，鹤现婆罗门身， 贺现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身，贺现长者居士身，贺现长者居士妇女身，贺现宰官妇女身，贺现婆罗门妇女身，贺现童男童女身，贺现天龙夜叉千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，二为而说是经，诸有地狱乐归续生，即众难处皆能救济，乃至禹王后宫变为女身而说是经，华德是妙音菩萨能救护娑婆世界诸众生者，是妙音菩萨如是种种变化现身，在此娑婆国度唯独众生所是经典，与神通变化智慧无所损减，是菩萨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界，令一切众生各得所知，于十方恒河沙世界中亦复如是，若应以声闻性得度者，现声闻性而为说法；应以辟支佛性得度者，现辟支佛性而为说法；应以菩萨性得度者，现菩萨性而为说法；应以佛性得度者，即现佛性而为说法。如是种种，虽说应度而为现行，乃至应以灭度而得度者，是现灭度。华德妙音菩萨摩诃萨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，这个妙音菩萨现施法界身度施法界众生，跟观世音菩萨有什么两样吧？现施法界身呢？那跟妙音菩萨现施法界，现施法界身度施法界的众生，怎么度的？怎么度的？说《法华经》啊。不是我说的吧？你们注意啊！华德如但见妙音菩萨栖身在此，而是菩萨现种种身，处处唯独众生熟识经典，对不对啊？处处，这个处处呢，遍十方三世。遍施法界，这是个处处。唯说是经典呢，就是用这个说法华经来度出一切众生的，底下呢就把这个，这是总说，底下就是别说，从这个漏翻法界一直到地狱，你看天人无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人非人等身，而说是经，诸有地狱恶鬼修上即众难处皆能救济，这段文看起来的这个文字跟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三十二应身差不多，你细看看这里像都有，我们常说的看戏一样，不会看的看热闹，会看的看门道，看景也是这个样子， 就看这个门道，把这个道理给他看出来啊。乃至于王后宫变为女神而受是经。华德是妙音菩萨能救护娑婆世界诸众生者，不单是说是观世音菩萨能救护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妙音菩萨，妙音观世音嘛，梵音海涛音呐、啊，是故须常念，念念无生疑啊。观世音尊敬上与苦恼死呢，能为作一孤啊，不都是一样吗？嗯。在此娑婆世界唯独众生说是经典，是吧？因为此处《法华经》最后这个五品呢，都是讲的《法华经》的流通分啊，流通自《法华经》。如下边啊，现声闻行而为说法，现辟支佛行而为说法，现菩萨行而为说法，应以佛行得度者，即现佛行而为说法。啊，示现三十四凡神，上面我没数，这个里向呢，注解里向有的，一共有三十四凡神。啊。四圣人神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戒称六道十法界啊，此名菩萨以难思力随类通经，悟读其迹，不彻其本，但感其味，悟彻其行也啊。底下问答属住三昧，除问二答。而是华德菩萨薄佛言：“世尊，是妙音菩萨身中善根，啊，原来说九重善根，现在叫身中善根。九就是身呐、啊，不九怎么能身呢？啊。”说世尊，是菩萨祝贺三昧，而能如是在手变现度脱众生，身种善根，灵签宝珠，既要供佛之事。祝贺三昧，正问现十界身，弘法之友。福告华德菩萨：善男子，其三昧名现一切舍身。现一切舍身，三昧。妙音菩萨住世三昧中，能如是饶益无量众生，就是住的什么三昧呢？就是普现一切舍身三昧。嗯，现一切舍呢？现一切舍身，就是现十法界身。啊，现身。即现身，一说法，声行两义，两义嘛，就是作为三世十方宏通此法华经。第四二徒得意，说是妙音菩萨品是与妙音菩萨俱来者八万四千人。皆得现一切舍身三昧，此娑婆世界无量菩萨亦得是三昧及陀罗尼。所以消佛的人啊，都要求能够见佛，见佛闻法啊，当时就得利益，就能够度脱。你看妙音菩萨从东方来啊，这一来有收获的啊，跟妙音菩萨一道来的八万四千菩萨，妙音菩萨得一切，得现一切舍身三昧， 跟妙严菩萨一道来的八万的地方也得现一些舍身残念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量菩萨，你看看，亦得是三昧地陀罗尼啊，三昧地陀罗尼体是一，而用不一样，既用名三昧，持用名陀罗尼，既用，什么叫个既用啊？既用就是定中用的啊，上面说的啊，上面不是说的吗？有一菩萨名月妙音，名月妙音九智德本，供养百千诸佛，成就甚深智慧的种种三昧啊。这个三昧讲个既用，是个用不同，体是一个啊。三昧讲持用啊，陀罗尼此方为总持啊，持无量善遮一切，持一切善遮一切乐，故称为陀罗尼，讲持用。又舌身变现名为三昧，音声变说啊名陀罗尼，只是原定原会，既能现身必能说法啊，为无次第亦可据药王品中先得三昧分身供佛，乃得总持，未有神前亦可。今要二土言之，俱来菩萨是净土人，福胜于智，故但得三昧。此界菩萨是慧土人，任忍智力强，故兼得总持。得三昧是要记，得陀罗尼是要持，体是一个，用是两个。而是妙音菩萨摩诃萨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多宝塔以灌归本土，说经诸国六种震动，与宝莲花作百千万亿种种纪要，一来做无量利益，回去也做无量利益啊，六种震动。八万四千菩萨围绕至性华秀王之佛国所，不佛言世尊，我到娑婆世界饶益众生，见释迦牟尼佛，即见多宝佛塔，礼拜供养，又见文殊实利法王子菩萨，即见药王菩萨、得精进力菩萨、勇师菩萨等，亦令是八万四千菩萨得现一切舍身三昧啊。第六，闻品进道，熟识妙音菩萨来往品时，四万二千天子得无生华人，华德菩萨得法华三昧。无生华人就是开佛之见，得法华三昧是增道损生啊。华德正是当机，故得意备身。二万四万二千天子先以根净，今悟原因啊，故知正说流通，节节得皆有众俗唾意啊。有人认为说，你这个法华经寂门也说过了，本门也说过了，那都是正说，这个流通嘛就无所谓了啊，还得了吧？嗯，那可不得了。要晓得正说跟流通 节节都有繁繁种，繁繁熟，繁繁出，功用不殊啊。上来我们这个妙音菩萨本师本讲，下边呢解释这个普门品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啊，妙音菩萨，哎，从东方来，从那么远来，我们要是不听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还不晓得有没这个世界上有个妙音菩萨呢。这观音菩萨我们都晓得的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哎，如果中国人不晓得观世音菩萨呢，这个是太遗憾了。嗯，连我在小的时候啊，我还晓得念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一想到文殿，都晓得观世音菩萨。现在我们要讲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，就是普门品。我看到这个观世音的普门品呢，这一部《法华护义》当中，就是这个普门品呢注解多。我手里哈的有四十几页，那观世音普门品。因为这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因缘太深了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，我们都是苦难深重，渴望菩萨给予救拔，给予救拔，没得苦难呢，你在禅堂里坐香参念佛是谁，老打妄想，妄想佛降伏不住，那也是蛮痛苦的，都是为什么道呢？那业障深重，所以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能够消灾免呢，就有点多了就嚼不烂了，这么多啊，普门品嘛，普门品不是很简单的，普门品哪个不晓得？观世音普门品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首先，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就特殊，特殊在什么地方呢？跟我们这个梵请不一样，音上，世间的音上，施法界的音上，要是按照我们这个凡夫来讲，这个音声是音，声音呢，声音要用耳朵来听的。这观世音菩萨这位菩萨呢，非常特殊，他用眼睛来听，还是用眼睛来看呢，还是用眼睛来听呢？这个名字叫观世音呐。观是能观之智，首先就把这个字呢要给它定好，以能观之智，我们看东西呢都是用我们这个视性分别的，视性分别是属于情，情跟这个智是完全两回事儿，完全是两回事儿了。那么现在这个菩萨以能观之智，就是这个一心三智，是因是所观之境，这个施法所观之境什么境呢？就是施法界之机为所观之境，观世音菩萨，静智双举，感应合标， 故名为观世音。他为什么不讲闻世音呢？这个音声是要耳朵闻的，我能不能眼睛看呢？哎，这个菩萨就有这个本事啊。实际上这个本事呢，我们也有啊，人人都有。这用这个解释这个观世音，菩萨大家都知道啊，既不是凡夫，也不是二乘，还没有成佛。凡夫是不觉，菩萨这个二乘呢是自觉，不能够觉他。菩萨既能自觉，又能觉他，但是持这个觉不满不圆满。菩萨这个佛呢，自觉觉他，这就圆满。这个菩萨的道理嘛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叫个觉有情。什么叫做普门两个字，普者是片也，门者是通也。凡是讲到门，无论是有门、空门、非有非空门、亦有亦空门，是门，都是能通才能叫个门的。不能通叫什么门呢？用一实相开十普门。既然讲个普，这片也，这片也这门就多了啊。无量法界，无量众生，无量诸佛菩萨度众生，那个方便之门无量无边啊。所以我们常说的泥幻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门入，那么多的门，我们怎么讲啊？这个普门怎么解释法的呢？要是讲个三生漏世劫，我就坐在这种能通能行吗？能行吗？不行啊，不行，反正把想办法啊，把它减掉下来啊，开十普门，用这个十普门设无量普门，就讲这个观世音不是普门品。无所障碍，故称为普门。解释这个普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，解释这个普门。做两科来解释，一通次变，做通事，然后呢做别事。通事又分为四：第一列名，第二次第，第三解释，第四料简。第一列名，列这个十普门的这个名字一是人法，第二慈悲，第三福慧，第四真应，第五药诸，第六明显，明显就是讲感应的，第七全实，第八本寂，第九圆了，第十智断。法华经既然是诸经之王，摄一切法，不但是法华经，你看看，就是单讲一个普门品，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题给我们消一消啊。这个消文释义啊，风科判教消文释义嘛，释义消文嘛，因缘要教本寂观心，也还不容易呢，有四十章呢。这个四十章注解，我不叫讲，我就念念，我觉得我一个钟点都念不下来，是吧？也不能说多了就怕啊，也不怕。要这个列这个十普门的名字。 啊。第二，这个次第啊，既然你这个师父们有先有后，这个次第怎么列的？为什么人法摆在前边啊，智断摆在后边，不是要有一个次第吗？啊，解释这个次第又分为两科啊，一是要观名次第，第二是要教名次第。要观名次第，欲明观恨。你比如说，观世音菩萨普门面不是要观吗？啊，这观世音菩萨么头一个字就是个观，啊，这个观呐、啊，讲这个观字不是像我们讲的观就是拿眼睛来看参观，不是这么讲，啊，什么叫做观呢？这个呢，观不念观，念观，啊，修观。你看天台叫一心三观，不是三观，三观。观是我们用眼睛看一切物质，那就是眼睛观，参观嘛，啊，红的绿的长的短的参观。观呢，我们说修观，修观怎么修法的呢？把眼睛打开来，看房子，看人，看东西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入理之心谓之观，入理之心呢、啊、又修一心三观，是不是入理呢？啊，实心圆实境，实圆次第生，实是界降住，自然入实理，那就观。我们参念佛是谁也是修观呢、啊、这名字不同，我们禅堂里先不讲修观啊，禅堂里先讲参禅啊，参禅这个用心处怎么用的呢？也是入理之心谓之参啊，你只能够入理，这个心入理了，你才能开悟。不入理，悟的什么东西呢？悟就是悟这个理呀、啊。所以此中讲观世音菩萨普门面，头一个字就是观，啊，就是观，啊，能观直至。你说这个观是用眼睛看的，啊，那是用入理之心，就是一心三智。所以此中讲这欲明观恨必有其人，我们这个呢是首先第一要观明次第，这观一心三智不是要有个人吗？没这个人，这个一心观智放到放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人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就是人，这个人呢就是菩萨，菩萨人他具足智慧啊，就是个人。人既然讲修观，用观恨来做次第啊，人必秉法啊，这观世音菩萨，人必秉法啊，这叫这叫人法第一啊，故居最初。第二讲慈悲，因为观音之人，这是叫人，这个法呢就是关于实相普门之法啊，观这个实相普门之法，观到什么程度？观到什么程度了？大于非人非法实相之理。上头是讲观音是人啊，观于普门实相之是法啊，人 观这个法，把这个法观得通达了，通达非人非法实相之理，就是实相之理是非人非法的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啊，非常重要。观音之人用这个一心三智运心作观，观什么东西呢？不是观十法界机吗？十法界机就是十相普门之法，懂吧？啊，这个十相普门之法，这个法非人非法，实相是非人非法的啊，实相无相啊，这个理，实相之理就是指这个法华实，这个法华经这一经之体啊，这个体是一切众生之所迷，一切诸佛之所证啊，这个体是非因非果，而因而果，非人非法，而人而法，虽人虽法，而实相之理是非人非法啊，把这个道理运用在大乘法任何地方都适用啊，都相应。它底下呢，如果你不懂，它底下有一个解释啊，了知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观世音菩萨即能如是啊，能观一心三智，观十法界机，这就是普门，观普门实相之法。观世音菩萨他具足的这个观恨的道理，我们众生也有啊。为什么道理有呢？他说《华严经》中说，心腹及众生，四三无差别。这个理圆足无有缺减。为什么众生理具情迷，颠倒苦恼啊？既观是以即其慈悲啊，誓愿八苦娱乐，说是第二人法以后呢，第二讲慈悲啊。第三次福慧者，出人法相成，此具其信，次慈悲语罢，慈名其愿，有了信了，信也有了，愿也有了，要想满这个愿必须修行啊，一心添这个愿的海啊，这个修行不出于福慧二门，福慧二门啊，修行啊，在因地中无论你修怎么修，修什么，总的哪怕是六度万恨都不出乎这两门，一个福一个慧啊。你就是讲六度，哎，五度如莽不入如倒啊，五度就是福，第六度智慧就是属于智慧啊，说说得清楚说的吗啊？所以修行不出于福慧，即是般若，慧就是般若，福即是五度啊，啊，互相滋发，一心顺愿，事理圆足，则能语罢。下边次真应者是福慧具足， 福的智慧啊，具足了气与法性，法性就是法身啊，法性用福的二种庄严啊。你看他这个法性指什么呢？法性即是实相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所以这个学这个大乘经典呢，在这个特别要注意细细的用心啊啊，说大乘之体各教不一样，比如说《法华经》以实相为体，那么有的其他经以法性为体啊，那么有的其他经以真如为体啊，啊，但有的经里有不可思议解脱为体啊，啊，它指的都是一个，嗯，啊，气与法性，法性即是实相，啊，实相名为法身的，对不对啊？啊。法身即显，法身能够显是由于你福的二种庄严才能够显的啊，清净妙法身具象三十二，嗯啊，法身即显，没有福慧二种庄严，你这个法身是不能够显的。素法身怎么能显呢？素法身什么都没有，空空荡荡的，不得显啊。法身即显的啊，而且这个法身是已经庄严的法身啊，就正如刚刚所讲的啊，功德和法身处处应现往，你这个法身没有福慧的功德庄严，你怎么能够从体起用啊？你不得这个本钱了，怎么起用呢？用是用你这个福慧才能够起用的，单这个实相法身之体是不能起用的啊。所以说这即从真起应这个次第啊，即起应应十法界机啊，身口意三业广度一切众生。既然叫起应，菩萨也好，佛也好，起应度一切众生啊，度一切众生就是与罢二门，把苦与乐，十方诸佛度一切众生就是这么两种，就这么两件事，一个是把苦，一个是与乐。嗯，用什么办法把苦，用什么办法来与乐啊，这底下呢讲个要术诸往二身，这个一个是要术往身，一个是如意诸往身啊，用这个二身把苦与用啊。这个要术诸往身呢，如果大家要是欢喜听故事的话呢，我给大家讲讲啊，要术往身，如意诸往身。你不是常想听那个讷有太子吗？讷有太子就是善有太子的弟弟呀、啊，入海取宝啊，取如意宝珠啊，如意宝珠就是如意珠王身呢，那是菩萨借此来度这个救度一切众生，这是雨落的如意珠王身。药树王身，比如说这么有一个大树啊，这个是药树王、啊、这个大树的本身无论是枝叶根末都有用，都能够治病啊，那就是等于说是菩萨这个身是福的智慧两种庄严之身啊，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治一切众生病，这个药树王身。嗯，说这个药树王身有一个经呢，就是这个奈尼奇遇经，这么一部经。嗯，要想说故事多得很呐、啊、那么应当我们就不讲经，说故事啊，那、啊、也不行啊，顺带说说啊，要说诸往身啊， 正得真印，俱能义物，无论是真身也好，应身也都能够义物。吐三合之病，如药树王身；与三体之宝，如如意诸王身。啊，次明显者，啊，既然讲应，应一切众生机，众生的机感，二身应之。这众生得利益呢，有名义，有显义，啊，有名义有显义，名义，他这个人得利益我不知道，啊，显义呢，你看看，说是闻一些闻经典呢，闻某一个菩萨品呢，哦，这独守天子啊，得什么无生法忍呢，这大家都知道，那是显义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要术以后讲次第，讲这个明显二义，是讲全实得意，既然不同，皆有二智之力，就是全实二智之力，不失其一，所以其次讲全实。次将本纪者，虽然佛菩萨度一切众生，巧用全实二智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而油酱不同。哎，怎么叫油酱不同呢？两有本纪，啊，和本纪俱高，和本高俱下，这二智必优。若本下俱高，和本纪俱下，这二智必降。讲这个本纪，从本垂纪，开纪显本。这个本与纪都有高下，啊，如果说这位菩萨本也高，技也高，或者是呢，这位菩萨本高的技下，啊，这个二智呢，就是他的全智二智呢，必然是优，优就是比较高了，他本高技的智慧就高啊，啊，若是本下，这个本下本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是一个菩萨成佛的寿命长远，比如释迦牟尼佛五百千万亿挪耶他三千大千世纪末微尘，那么久远之人，还有比佛成佛近的，那佛的本就高，啊，没得佛的寿命长的那个纪就本就下，啊，或是本纪俱高，纪呢就是垂这个纪。啊，中间数数现生，数数现灭出这个际。凡是本高本际俱高，或是本高际下，二智必优。若本下俱本下际高，本下际高呢是高不了的啊。那本的就际这个际下，际高，或是本际俱下，这二智呢就是全十二智必降。所以这要这个要这个诠释以后论本纪，这是第九，第八次讲这个原了原因了因，上来讲啊，行人发心修行，从因克果，化他利物，深浅不同。从这个人法到这个真应，啊，这叫做自性次第。从药珠至本纪是化他次第。皆是顺论的， 为是却逃根本啊。现在缘起性的种子，若是观智之人，悲心誓愿，智慧庄严，显出真身，皆是了因为种子啊。那个今天不能再讲，再讲或者说不了头啊。大家沉住气啊，沉住气啊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